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在进行当中，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写一首想要点播的歌，还有一段想要分享的心情或者是故事，一并的发送给我就可以啦。看到公众平台上的 Cherry 也说了，像疯子一样自由，其实也是蛮开心的啊。包括佩瑶、小猪、缠绵也是今天好几次都是最早点歌的，今天是凌晨5:28。小猪也是今天终于能够在家里面收听节目了，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时间来打字点歌，也要跟各位分享分享自己最近的一些状态和心情。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 Seven。他点播了一首南拳妈妈的《牡丹江》，虽然说这首歌呢写的不是我的家乡，但是我曾经坐过一趟火车，从北京直达牡丹江，是 T297。快到牡丹江的时候，我听到列车上响起这首歌，然后广播里面是一句“欢迎您回家”，听上去特别的感动。 弯成一弯的桥梁，倒映在这湖面上。从那头瞧着看，月光下一轮美满，青石板的老街上，你我走过的地方，那段斑驳的砖墙，如今到底什么样，到不了的

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忍心，因为你，只为你能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在公众平台上还有马到成功、幽灵、傅杰，还有看看小猪，很多朋友都来点歌了。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今天中午来点一首歌，看看此刻些许你点的一首歌就是别人刚好想起的一段旋律呢。接下来这首歌，一首 live 版本的歌曲，这是来自傅杰的点播。他说，我是一个91年的男孩子，年岁刚过去了，也渐渐被大家开始叫做大叔了。五一节持续3年的异地恋也在前2天结束了，内心深处很难受。女孩子最喜欢我为她唱的是专属天使，而我此刻最想点播的歌是来自林宥嘉的说谎。 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都折磨。我没有什么隐隐魔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你懂我的，我对你从来就餐厅，没想到已经换了装潢，角落那窗口闻得到玫瑰花香，被你一说是有些影响。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接下来这首歌要在节目当中送给两位朋友，分别是娜娜和马到成功的弟弟。娜娜说今天要点播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这应该是每一位85后或者是90后的朋友都很熟悉的 SF4 的流星雨。娜娜也留言说了，说自己听的歌其实不算多，有时候一想到老歌呢，还是会下意识地想到这首。以前都是陪着妈妈来看流星花园，现在自己在外地工作，想她了就会听听这首歌，还是特别怀念以前和妈妈一起 抱着电视追剧的日子。同样这首歌还要送给在公众平台上马到成功的弟弟，因为他留言说今天弟弟家喜添千金，已经是儿女双全了，所以要点一首歌送给他。的流星雨，继续看到在公众平台上的这位诗诗的留言，他说流星雨同样是我小时候看流星花园的回忆。而刚刚听到这首歌突然让我想到了另外一首歌曲，是我买的第一个 MP3 里面，哇，这首歌是自带里面的，而且那时候我说了好多好话，拜托我的同桌回家里面用电脑来帮我把他的歌词抄出来。这就是来自 Jolin 蔡依林的恋爱百分百。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晴为主，受到太阳辐射作用升温较快，紫外线强度较强，午后有四级的偏北风，阵风五级，这样的天气适宜出门赏花踏青，但是要注意做好补水防晒。另外呢，柳絮飘落进入到了高发期，花粉浓度也达到了峰值，提醒敏感人群出门要做好防护措施。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60%。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创作歌手印子月2018 Luna 上海 Live 音乐会成功举办。从2013年首张 EP 发布至今，印子月的歌曲几乎全都是自己的创作，散发自己在音乐上的才能。从最初的永孝人在网络上渐渐走红，到后来开始成为湖南卫视的御用 OST 歌手，旋风少女、15年等待候鸟这些经典剧集中都有她的歌声陪伴。印子月在用她不懈的努力和坚持，让每一位听众都感受到她对音乐的热爱。姚东耀全新单曲《王牌》全国首发。据了解，《王牌》是陈奕迅御用制作人陈破和蔡依林御用制作人吕少纯强强联手为姚东耀打造的全新舞曲，大刀阔斧的改变让姚东耀回归健康向上的正能量，迎来音乐能力的爆发。歌手陈曦日前发行最新单曲《孤独的时候我又想起你》，讲述了一段至深至情的爱恋，失去了却不能忘怀，只有不断的回忆，仿佛这样才可以继续拥有。深情直白的歌词，细腻动听的音乐，歌曲一经上线便广受好评。近日歌手汤承勋的专辑《求求你不要再走》首发，同名歌曲的创作灵感源自作者的学生时代，表达了对爱情的迷茫和伤感。深情的旋律，扣人心弦的歌词，富有情感的演唱，直击听众的内心深处。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写一首歌，写一首想要分享的故事，一段心情都可以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场开场曲，这是来自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一位朋友要送出生日祝福，心里有个太阳。这位朋友呢要点播一首歌，来自谭咏麟的《趣味人生》，送给自己的男朋友贾先生。因为今天2018年5月3号是贾先生的生日，也要希望未来的日子两位能够一起发光，一起浪漫度过咯。祝贾先生生日快乐，《趣味人生》送给你。 哪怕会伤心失而跌倒，哪怕会沾一身粪土， 烈了再喜欢身当心操，趣味人生必达到。有竞说不倒，勇士不老，也听说身躯不会倾倒，凭着智慧转换心态，训练有数，转眼烦恼便无。凭自信，哪怕这世界是冲锋的路，处处都会有路友与你同途。若是遇着险机，拦阻去路，不需慌张，其实只有运路。看世事天天都是瑰宝，散发着青春不会衰老，能做到哪怕苦恼，转眼会有运到。如同球赛那如和，黎明前看到一线曙光，再起翻身也如何？有试过攀登高处倒数，也试过低洼中同号。跌过再翻身，不要急躁，趣味人生必达到。凭自信，哪怕这世界是重分的路，处处都会有老友与你同路。若是遇着荆棘拦阻去路，不需慌张，其实只有云雾。看世事天天都是瑰宝，散发着青春不会衰老，能做到哪怕苦恼，转眼快有运到。人人凭意志战无不破，如同球赛那如何，黎明前看到一线曙光，再起翻身也如何？不错一次， 不错一次， 不长一次。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 有时候我会想起一切有尽头。 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 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So much more， 点歌进行中，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来点歌就可以了。平台上的 Jennifer 也说了，说来自浙江，平时都听节目，但是也是最近才知道中午还有一档这样的点歌节目，以后午饭过后就不用出去瞎逛咯，感觉好棒。还有王峰想要点播一首朴树的空帆船，小猪也是在外地另外一座城市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说昨天下过雨之后呢，感觉有一些冷，想点播一首王力宏的《让我取暖》，让心情暖一点。还有就是佩瑶说，今天北京柳絮漫天飘散，而且有满满的蓝天白云，想点播一首李宗盛的《山丘》。缠绵想点一首《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这个歌名突然让我想到了张靓颖听到的、唱到的另外一首歌，也要把这首歌送给缠绵和王峰，来自张靓颖的《这么近 那么远。 我离开简单的第三年，时常想起那个夜，走在古旧城墙边，记得特别清晰夜风的气味，还有划过周围的脸，我怎么能不想念。黑夜扇扇门挡在我面前，唱起歌来的时候回声穿越，这么近那么远，走在世界的后面，我埋首寻路，不愿看到内心的牵连，个人的思念。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下面这首歌呢，是在公众平台上来自阿南的点播。阿南留言说，昨天去参加了大学同学的婚礼，新郎新娘都是我的好朋友，看到他们能够走在一起，我特别的开心啊。出场的时候呢，当大门打开，一束光打过去，新娘挽着父亲一步一步的走进来，我那时候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上一分钟我们都还是父母眼中的孩子，但是下一刻就要组建自己的家庭。和新娘认识已经8年了，那是我见过最美的她，所以今天我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我也希望能够沾沾喜气儿，遇到一份真挚的爱情。同样，这首歌来自阿南的点播，也要送给在公众平台上，在外地收听我们直播的快乐的小猪，希望这首歌也能给你一点温度。 站在狂风的天台，一望无际，这一座孤独的城市，在天空里高楼交接的尽头，谁追寻空旷的自由？阳光铺满这一颗宁静的我， 情，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不管怎样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留言，还有很多朋友的心情，我们待会儿来念。还有朋友问怎么点歌，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打字写给我歌名，还有一段你想要送出的祝福，或者是想要分享的故事或者想念都可以。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这首歌来自张艾嘉，60年代。张艾嘉唱过的歌其实不多，但都是经典，比如说罗大佑写给他的《童年》，《光阴的故事》，李宗盛写给他的《爱的代价》，《忙与忙》，而今天的这一首《60年代》其实更像是他的一个个人传记音乐。张艾嘉从出道的时候给我们的印象就是甜美有韵味，包括再到后来的成熟温柔有故事。他小的时候啊，他和所有调皮的孩子一样，都有过一个叛逆时期。在美国上学的那段时间，张艾嘉喜欢光着脚上街，不去上课，每天就去公园里面唱歌。回国之后呢，待在父母身边，本来以为可以稍微的安静一点了，但是张艾嘉每天都会穿着超短裙和拖鞋出门，头发剪得比男生还要短。就是这样的辛辣作风，让张艾嘉的身上多了一种怎么讲复杂但是又迷人的味道。她是罗大佑口中的小妹，她也是李宗盛嘴里面的张姐。当年要知道，可是张艾嘉是从一群人里面把李宗盛挑了出来，给了他制作音乐，给了他写歌，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机会。所以今天推荐你和我一起来听听这首60年代。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关键数字60，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收到一封来自过去的来信。我相信对于50年代60年代的朋友来说，这段歌词这段文字是真实又可爱的。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关键数字60，收到一封久违的来信。 你50年代日子过得舒舒服服是应该，每天运动持续美白，一点也不输给蛋白质的女孩。我出生于50年代，青春少爱转眼已成了时代，当年的 pose 再摆一摆，骑着八口还是有几分姿态，就算有什么惊动也不会惶恐，因为已经一眼朦胧。其实什么话你全都听得懂，只是装作想不通，因为不想去追究失去了的梦，所以说很享受平庸。但是总会有些时候忍不住，年少般的蠢蠢欲动。想起73年的时候，换个念头；想起84年的时候，想要就有。来不及在2000年前拼命追求，时间匆匆就流走。想起73年。 少继续会继续摆，坐了30分钟腰就直不起来。你出生于60年代，担心日子要从彩色变黑白，家有老的要你安排，还要养大屋里头的外世代，总有一点点无奈，一点点感慨，摆在心里慢慢散开。其实人生道理怎么不明白，难就难在想得开。日子虽然还不坏，但说也奇怪，总是觉得不够精彩。那些时间未曾带走的情怀，三更半夜就跑出来。想起73年的时候， 再来看看公众平台上的留言，不要把这个情绪一直太伤感下去了。Sakura 想点播一首哑巴，因为马上要去别的学校上学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心情。刚才电台里面听到了，可以点歌就关注公众账号了。这是一条关于即将要出发到另外一个环境的留言。西西也说要点播一首薛之谦的演员，包括智波说想点播一首卢冠廷的一生所爱送给我的他，希望我们能够突破重重困难，最终走向婚姻的殿堂。我爱你曾姐。还有海洋说想点播一首歌，因为创业很累，刚刚和爸爸吵了架啊，觉得自己过分了，同时也会有一点点孤独。创业的过程当中，在奋斗的时间里面没有人能够理解，而且还要含泪奔跑。想点播一首刘欢的在路上给自己，也要给所有的创业者们。还有匿名啊，也是分享了一个故事，小时候因为偷偷的犯错误被老爸逮着了老爸还说待会儿下楼揍你的时候忍着点啊，可别吵到邻居了。还有天宇说想点播一首带你去旅行送给自己，因为最近呢一直要说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每次都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去，所以只能来听听歌来过瘾啦。似水流年想说点播一首清白之年，突然很怀念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样子。最后一首歌来自大刘的点播，这首歌关于出发，关于重新的改变自己，关于迎接第二天不一样的精彩。这是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要把这首歌送给清白之年，送给似水流年，匿名海洋智波西西还有 Sakura。 如果你想要回听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底部点击听广播或者是下载听听 FM 找到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可以了。明天中午12点未完待续，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谜样的，沉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